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我唔知道我个印象有冇错啦，就系、是、我觉得好似我哋香港越嚟越多年轻人写诗、哦。 系啊，尤其系所谓嘅九十后越嚟越多，喺诗嘅角度嚟讲系好事，喺社会角度嚟讲咧，你又觉得年轻人点解个个都去写诗？系咪因为真系心入边太多真系不能不说嘅嘢啊，或者心入边有好多愤怒啊，或者忧伤啊，要写出嚟？咁、所以都系两睇嘅，但系呢正正因为呢所谓时代不幸诗人幸就系咁样囉、因为时代有好多嘢令你不满意嘅，你先至想要表达自己。 系，同埋写诗又好有趣，尤其是喺香港啦，冇、分男女、男诗人又咁多，女诗人亦都多、哦。 其实呢年青人写诗呢一般系女生多啲嘅、 哦，真系 啊！但系香港呢就特别啲，香港好似女仔其实就冇咁显眼，反而系、所以今次我哋介绍一位呢又年轻又系女诗人啦。咁我估佢吓，我估佢系22岁到嘅啫。 是 因为他都泄露过他11年16岁开始写诗。咁、呢本我哋要介绍嘅系佢嘅第一本诗集啦。其实佢喺出呢本诗集之前呢，前两年佢已经出过一本小说集㗎啦。叫住在安全岛上的人。咁呢本诗集就叫集音标本。咁呢位诗人叫梁丽芝。 一个好年轻嘅女诗人啦，吓 系啊，都几神秘下嘅，咁我都未有冇见过佢咧？可能见过，但系其实冇乜深谈过。咁佢嘅诗作咧，就都经常见到，反同埋咧，又喺啲社交网站又经常见到佢嘅近况啦。所以啲诗作同佢嘅近况又有时候对应得嚟，咁啊觉得年轻人嘅生活咧，对于成个香港嘅年轻人嚟讲啊，我感觉上梁丽芝同埋一啲香港嘅青年诗人嘅生活系丰富好多，即系好似短短20多岁嘅年龄，佢其实已经经历咗好多。咁佢喺本诗入都睇到吓、有佢游历嘅地方啦，咁佢喺美国又逗留过啊，又好似又去过南美啊等等，咁其实都有出现喺佢啲作品入边。咁除咗呢种现实嘅游历，内心嗰种动荡咧更加之明显吓。咁、所以睇佢嘅诗集嘅时候咧，我都系不断咁忍唔住就谂起一部电影，就系、10年。 哦， 一阵咧，我会讲到具体有啲同呢个电影另外好触动我嘅地方吓。咁、不如我哋先听下佢嘅诗啦。咁我就拣咗佢几首咧，可能系唔同时期嘅作品啦，分别有唔同嘅代表性喺度。 我哋听一听呢一首《发条》。 发条，梁丽芝。后来他们在罪犯的背装上发条。手太短而无法捉摸疼痛，颓废的午后在墙角栽种青苔，有猫在远远的窗跳开，而我们仰望一幅一幅阳光撕下后，这里只剩下沉默。他们说要学习沙丁鱼的姿态，也要学习直线走路，有人往后退，有人伸展四肢以换取玉卒，把背部结好的疤再一次用力整块剥下，反复如此，致使伤口红肿发炎，渗出脓水溃烂。住在监狱，我们的影子被剪下贴在墙上，那处呻吟而那处咆哮的声音总是隔绝在门栏和门栏间的距离中。在潮热的日子，无法抑止抽一支用灰烬卷成的烟。玉卒提枪微笑，而不听话的犯人喜欢在他面前脱下衣服以及内裤疯狂做爱，被找起处决，跪在地上，他们在眼里悄悄藏起天空。玉卒又开始微笑，于是剩下的只好开始换球跑步，动作一致而规矩，没有异样的总能得到一只盛在狗盘里的鸡翼，总是怒喊，因此我们瘦骨嶙峋。 起风的那天，我爬上铁网，终于看到天空，计量好高度，便纵身，而他们仍在讨论关于发条失灵的问题。 发条咁就系梁利枝嘅作品。 咁啊，发条呢首诗咧，其实咧系比较正路嘅年轻人诗作啊，系我都常常喺梁利枝或者系佢嘅同代人嘅诗入边睇到嘅。香港依家近期嘅年轻人比较中意写一种诗歌，佢又带有少叙事性啦，同埋嗰入边咧包含住某种荒诞嘅预言性嘅故事啦。咁当然佢呢入边讲紧系一个我哋嘅喺呢个城市嗰种囚徒的困境啦，吓咁，但系佢嘅切入点咧系前所未有嘅，咁佢咧就将一种好具象嘅痛苦施加喺呢啲囚徒身上，佢喺个背脊度装咗发条，但系咧装咗发条之后系要点样咧？佢其实佢冇乜点讲系边个去扭个发条，吓呢样嘢反而令人觉得好恐怖，好可能咁呢个他们其实可能就系我们。可能我自己作为即系一个上一代嘅人嚟睇啊，咁其实如果我早啲生女，可能我女都有佢咁大，咁我就谂呢个他们会唔会就系我呢？咁啊，令呢首诗咧，反而即系成本诗集入边有几首诗，我都系有呢种感觉嘅，即系我作为父辈嚟睇佢嘅诗，有时觉得自己就系佢控诉嘅对象咁样。咁佢入边咧，有啲小说式嘅写法吓，好细微、好细致，同埋咧系完全系唔会话去用一种诗歌将，即系我哋所习惯嘅诗嘅模式啊，去将佢收束啊，吓，即系佢描述一个事件嘅时候，佢就会真系好似小说。咁样巨细无遗咁样去写咗出嚟，但系最好嘅咧就系佢呢首诗，我觉得就系佢最后嗰种超越性，即系佢就话最后宣称咧，其实我就唔会再玩呢个游戏噶啦。虽然你哋仲喺度讨论紧，即系其实佢本诗集入边有好多首诗都有呢种讽刺喺度嘅，即系话大家都陷于一个困境入边，但系咧就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咁你仲喺度讨论紧。个发条几时失灵？其实有乜必要呢？我哋直接就离开呢个铁丝网，直接忘记呢个发条，可唔可以呢？ 系，我又好惊有啲听众唔知咩叫发条啦、哦。其实真系上链 啊，系书面语， 系啦， 嗰个嘢啦，发条层啊嘛，我哋电影有睇下。 不过我好奇，我又唔知阿梁利枝究竟一个诗人点解会谂到，即系将一个发条，我哋话上链嘅地方安喺自己一个背脊后面呢？ 咁咧，如果你话咁。是一个被抽中的命运又得的这样来讲，但是呢有趣的就是首先呢，他不是我刚才讲啦，他没有着眼在这些即是强加于发条在你身上的人身上、反而是想着为什么你们慢慢就习以为常呢，他说一开始他的手你拗不到啊，背脊啊，咁但后来就算了，就咁你好像就由得他了，咁由得啲伤疤结痂啊，伤口腐烂啊，但是没什么所谓。咁样 系哇！呢一首发条，可能真系年轻嘅诗人去写咧，系零舍有力啊！ 零舍令我哋内疚吓。咁下边一首咧，我觉得成熟好多嘅，比起发条，其实发条咧，当然佢只系睇到一面啦，可以咁讲吓嘅地方。但系下一首咧叫狗咧，我觉得系一首喺呢首个延续之作，可以咁理解吓。佢又同社会现实嘅新闻有关，但系又写紧嘅其实系一个更加之我哋话系无间道嘅场景，或者一种轮回中出唔到嚟嘅场景，更加悲哀吓。 狗，梁利枝，狗开始死去。有的病死，有的交通意外，尸体横陈于市，人们吃狗的肉，廉价粗糙的肉，胜在廉价。狗知道，从它爬不上月台一瞬开始，它就得死。穿着工作服的女子说，列车总是只会往前走的。人们为狗凭吊，但把狗的尸体弃于荒野。也有些人开始咬别的人，嘶哮而叫。狗则在笼中，每天等待粮食。它们乖巧，从来不吠。当又有一只狗被乱棍击毙，便又有另一个人被推下月台。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啱啱听过咧，就系、是。 狗，咁就係來自梁麗芝嘅。 啊，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我睇咗呢首詩，我諗起好似係真係有件咁嘅新聞，就係講有隻流浪狗咧跌咗落月台啊。咁跟住咧就嚟唔及救上嚟咧，就被火車就碾斃咗啦，即係碌死咗啦。咁我諗佢係從呢個新聞嚟嘅靈感啦。但係首詩非常之令人不动声色的震惊，就是说你看看看看，你发现狗和人之间呢在这里不断这样交换的。但是它没有刻意射出这种交换，但是你慢慢看就说，看到最后你说啊，有只狗被打死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个人推落月台。其实前面它已经有个伏笔，就是说爬不上月台那一瞬开始那里。那跟着呢，工作服女子就说列车只会向前走。这个既可以是新闻入面，即是可能采访工作人员啦，说哎呀没办法啦，部车停不到下来嘛。那但是这个时候你再去想想，前面的人呢，其实这些说对狗这么无情的人，其实他们对人都是很无情的。而且他们就是属于被人很无情对待的人之一。我们有一种讲法叫下流社会。咁其實香港都同日本啊，慢慢都呈現呢種樣，即係一個人咧，如果佢即係冇咗一個奮鬥嘅可能性，冇咗一個向上嘅可能性，就好似大家喺月台，你被推咗落去嘅時候，你就玩完啦，你永遠都冇可能上翻嚟。咁就同埋咧，慢慢我哋成日都話上車啊嗰啲，咁你如果擺落呢首詩，你話上月台，就好似上月台成為咗人咧嘅一個區分啊，上到月台嘅人。同上唔到月台嘅，上到月台嘅狗，同上唔到月台嘅狗，咁但系其实都系狗咯，最后都系会打死，会被推落嘅。今日你未被推落，可能下一日你会被推落。所以呢首散文诗，多一字唔可以多，少一字唔可以少啦，非常准确，同埋咧系将呢种我头先讲嘅无间道一样嘅香港人嘅命运咧，即系压缩咗喺个新闻事件入边。 是，同埋佢嘅用词啊各样都係好简洁嘅。 係呢样嘢係梁丽芝我比较欣赏嘅，即係佢头先发条都係啦，佢冇乜用嗰啲即係所谓好诗意嘅词啊，亦都冇太多嘅形容词修饰啊，都係好凝缩，佢就用所谓核心嘅词。 跟住我哋要听生活。 生活，梁丽芝。他一直梦见女儿在远方烧开水的手总是太少，照顾祖父父子又湿了一腿，脸色苍白，仿佛在火车站送别他时扶不起他的行李箱，又如他的心情就由他的头说乖。火车驶进城市的血管，把他的影子撕成两半，一半在家乡，一半在车厢。他在城市的海中搁浅，船只沉没，所有履历表一再成为回力镖，击伤额头，总是来不及射死一个工作职位，就有别人跑得更快，又有鸟儿飞过，定是南归。而他只能在马路和马路间步履不稳，迷路成为预设的罐头或是蚂蚁，派传单和纸巾，有时是眼镜，有时是指甲，只能把所有躁动结合成小小的打火机，抽一根无望的烟，又想起女儿在远方赤着足卖火柴。未愈的咳嗽绵长不断，医生呢是不能看的。楼下茶餐厅新闻说今天全年最热37度，他住龙屋，躺在铁板上，一如童年阿母带他去餐厅点猪扒铁板餐拌烧汁，送来时冒出一个又一个像星星的爆花，便开始估计自己背上正爆着多少朵花。一枚紫荆花硬币滚落，他的广东话仍未纯熟，便在梦中继续有狼跨过栏杆，把它撕成两半，一半在这里，一半在那里。 生活呢，有诗可能并不是成本诗集入面呢比较突出嘅诗，但係我自己睇呢就比较有感触，因为佢写緊嘅係爸爸啦。佢係想象緊应该係佢自己嘅爸爸啦，因为我都知道梁丽芝呢都係有国内嘅背景嘅。我唔知佢係出咗世之后嚟香港定係点啦，总之喺首诗入面佢个父亲就係离开咗一个内地嘅城市，嚟到咗呢个海边嘅城市。咁所以个海成为咗一个都比较重要嘅意象喺入面。同埋呢嗰种撕裂性，咁我自己睇就当然都好代入啦，好似我自己曾经有过嘅经历咁样。但係佢入面呢反复就写到佢梦见女儿，想起女儿。呢、这个女儿呢就喺后面仲出现咗咁样嘅意象，佢係一个卖火柴嘅小女孩。咁呢入面呢你就会觉得我自己作为父亲嗰种感受就係话自己点都得，但係如果睇到个女受苦或者係觉得自己唔能够俾个好嘅未来嘅女嘅话呢，咁呢个父亲呢就会质疑自己。呢个系我自己嘅感受，所以呢首诗虽然其实喺成首诗、成本诗集入边唔系好突出嘅，同埋写得唔算话好好嘅一首诗，但系好感人。 系，同埋都系同佢个用词有关啦，佢好简洁啦，所以嚟得就觉得唔会话真系好煽情嗰种。 克制咯，非常克制咯。咁其实入边你可以想象嘅，佢入边有个意象，我哋如果熟悉我哋嘅中学学过嘅课本都知道啦，父亲同过马路，同火车路呢啲系一个固定嘅想象噶嘛。但系呢度咧，你又可以 避免 系啦，你可以谂到，诶、有个朱自清嘅父亲影子。喺度，但系佢嗰个父亲好似同朱自清嗰个父亲咧，好似更加难以抵挡呢个时代嘅压力咁样。 最后我哋要听标本《给自杀者》。 标本《给自杀者》，梁丽芝。在成为难看的茧以前，他们还是逐一聚下于灯前。春日的雾让一切都无法安定。只能仰赖于光，但也不过是一些溺水的缺缺。如常明媚的午后，一个女子如常说道，城市没有给予足够的为死亡而悲伤的额量。雾一直没有散去，换季的渺渺，余下的人欠缺提示奔行，而我们脆弱的定位，杂音及光，在来回丢失班次的月台上，远方总是长满青苔。遁入隧道后，我们来设想一个再无协议和羞愧的黄昏，井然安坐于尚未明亮的房间，透过苦竹渐然习得生活的文。醒来后，我们将是良好的标本。 标本给自杀者，咁就是我哋香港嘅一位年轻诗人梁丽芝嘅作品。 啊，其实呢首诗咧可以讲系成本诗集嘅点题之作啦。本诗集叫做《杂音标本》啦。咁其实当初我睇到呢个标题、呢、这个诗集名嘅时候咧，我就有啲思疑啦。咁年轻人到底系点样谂嘅咧？因为我觉得杂音同标本系两个相反嘅嘢嚟嘅。如果我哋要成为杂音，我哋就唔可以成为标本，因为点解叫标本啊？标准嘅样本啊嘛吓，我哋如果要做一个动物标本，我都会揾一只即系唔系畸形嘅动物吓，揾一只即系好能够说明呢一类动物嘅嘢嚟做标本。但系杂音又系呢、这个社会系所谓不和谐音啊嘛，咁、既然我哋做咗杂音，但系最后又被整成标本，都几悲下。可以讲呢个标题，即系可能系佢哋呢一代人咧特别感同身受嘅，就系、是、虽然我哋要成为杂音，但系最后我哋就被整咗成标本。呢首诗嘅副标题系给自杀者啦。当然呢几年不断都有呢啲咁嘅情况，即系年轻嘅生命吓、但系年轻生命之后呢，佢咁样跌咗落嚟之后，佢哋反而成为咗良好嘅标本。呢个系一种反讽啊！其实佢哋唔应该成为标本嘅。嗰度跌落嚟嗰一下声音，其实应该系杂音嚟噶嘛。咁我点解一开始我话令我谂起《十年》呢部电影呢？大家记唔记得入边其中有一段咧，就系、 是、 讲一对年青男女系啦，收集咗呢个城市所有嘢，成标本，最后自己都整成个标本啊嘛。咁、我唔知呢首诗同个电影边个先边个好啦。其实两种标本系有啲唔同嘅。 咁呢度个标本呢，我觉得带有啲抗议嘅意味嘅。咁既然你咁样唔珍惜我哋啦，咁就算劈咗我哋俾你哋做标本，将来你从呢个标本入面你又可以睇到啲乜嘢呢？即係如果你话呢个时代造成一个标本，或者将我哋呢个时代嘅年轻人造成标本，将来只不过会系一个，其实讲得难听啲系一个罪证。 嗯， 即系呢个时代嘅罪证，就系呢啲啊死去嘅年青人。 哦，我哋今日时间有限啦，如果有多啲时间，可能就请翻阿梁丽芝上嚟， 系啊， 倾一倾佢嘅作品， 应该听听佢哋嘅自己嘅讲法吓。 我哋下次有机会再请佢上嚟倾啦。好，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